第93集，我们出现在医院门口，我带巫贤蝉去了产房。朱莉莉尚未出院，她男人不在，只有她跟她的宝贝儿子正睡得香甜。我们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我看着那小东西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一个这样可爱的小宝宝，怎么会长成那样一只白眼狼呢？等了一会儿，她的男人回来了，看见我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来。 嘿嘿呀，老弟来了，又来看你姐了。 我带我们集团的总经理来看看，他来慰问员工家属，给孩子带的东西放在车里忘拿了，着急看孩子。我把巫贤蝉拉出来做挡箭牌，说着话我把他推走，让他随便去买点啥。巫贤蝉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最终伸出了无助又颤抖的手，表情说不出的委屈。 给我点钱。 贡献出了钱包，我走进了病房。朱莉莉已经醒了，正在吃饭。他们小声地交谈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我在一边看着，也感觉有一种暖洋洋的幸福感正在充实着我的全身。姐，我自然地跟她打着招呼，思考着怎么把这件事告诉她。 有什么事就直接跟姐说，姐有心理准备。 朱莉莉倒是看得通透。你得把你哥哥家的地址给我，你的母亲死了，我在下面遇见了他，他过得不好，有话需要我带给你哥哥。朱莉莉的语气无比急切。 是缺钱吗？姐给他烧，要多少？ 不是，是你哥哥他有些问题，得去找他谈谈。放心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我斟酌着用词，他却叹了口气。 我那哥哥我了解，你别哄我。我娘过得不好，我知道，我那哥哥不是个东西。 他男人在边上也叹了口气，他擦了一把手，说起了这段并不快活的辛酸往事。 我们小的时候，爹就死了。娘一个人带着我们很辛苦。有一年，哥哥跟人打架，把人打伤了，回来就找娘要钱。娘没有，哥哥说，没有你就出去卖呀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，我却听得心头一惊。朱莉莉擦了擦自己的眼睛，强迫自己接着说。 娘当时也不高兴了，就给了他一耳光。他说要是娘不出去卖，就要我出去卖。 巫贤蝉回来了，手里拎着两箱奶，还有一个果篮，上面还挂着早日康复的牌子，一看就是在周边随便卖的，十分的不走心。 后来娘出门了。 朱莉莉看了一眼巫贤蝉，巫贤蝉对她点了点头，又指了指我。朱莉莉点了点头，继续说道， 第三天才回来，回来以后一直哭，哭着求哥哥以后别去惹事儿了。哥哥不耐烦地答应了，后来又混了几年，娶了嫂子才算好。 在结婚之后他们住在一起吗？ 嫂子让娘跟他们一起住，嘴上说着什么可以照顾，结果呢一直让娘干活。我那时候还在上学，我娘一个月来看我两次，每次都给我塞些钱，说他跟哥哥过得很好。可每年到了冬天，我都能在他手上看见冻疮。后来我结婚了，我想把娘接回来住，可是嫂子不干，说娘跟他们住得好着呢。每年初二的时候，娘会来看我们一眼，给我们住几天再回去。就连这次我生孩子，娘都没有来。哥哥家很远，娘来一次不容易。 你哥哥有问题，问题很大，我们得去你的老家找他。作为他的血亲，我想问你一句，如果你的哥哥受到了什么制裁，你会为此感到难过伤心吗？ 如果是他罪有应得，那我就不会，我恨他。 巫贤蝉露出了一个温柔的带着安抚的微笑来。 那就好，你安心，等你出院的时候我送你一件你会喜欢的礼物，好不好？ 朱丽丽仿佛被奇异般的安抚好了。 嗯，好。 之后，他给了我们一个遥远的地址。坐火车大概要24小时，坐飞机会快一些。我跟巫仙蝉对视了一眼，又默默看了看钱包，最终决定坐火车去。绿皮火车慢悠悠的，我们坐在窗口，窗户甚至还能悄悄开个小缝，让游荡在周围的亡灵小猫来跟着风追着我们玩。这卧铺让我回想起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于是我又凑过去亲了他好几口。他应该也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于是也变成猫过来，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，让我撸着猫猫头。等我们到了地址上的地方，我叹为观止的发出了哇的没见过世面的一声。不是说这地方有多豪华，而是我想不到朱丽丽口中的混蛋哥哥让自己的妈妈手生冻疮的，在自己妈妈死后还在压榨她的不孝子，就应该直接点天灯的白眼狼，居然会住在这样豪华的三层别墅之中。巫仙蝉有礼貌地按下了门铃，可视化门铃里出现了一张女人的脸，不耐烦地问道： 什么事儿啊？ 您好，我们是来找朱总谈生意的，我姓孙。 那女人刹那间变了脸色，换上了一副殷勤的嘴脸，急急忙忙打开门，把我们迎了进去。屋内的装修十分富丽堂皇，水晶吊灯，波斯地毯。她抱着一只漂亮的西施犬，头上戴了一个嵌满水晶的蝴蝶结，对着我们狂吠不止。猫跟狗不对付，众所周知。他指着沙发： 孙总座，老朱没在家，等会儿就回来了，您喝点什么呀？ 白水。嫂子把家收拾得真干净啊。 应该的应该的，这是女人的本分，男人在外面奔波，我们把持家务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这 是哦，这么大房子嫂子自己收拾不容易吧。孙总也买了个这样的别墅，我可不可以溜达溜达看看格局，到时候装修可以参考参考。我在一边狗腿的插话，巫贤臣责怪地看了我一眼： 可以吗？净给人添麻烦。 女人忙不迭地点头： 啊，当然可以呀、啊、这位是孙总的助理呀、啊、您上去看看，这别墅装修的时候啊都是我一手操办的，您相中了什么我都能给您联系。 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吧，比如嫂子的小秘密什么的。 哎呀，那可没有，都这个岁数了还什么小秘密不小秘密的。 那我可随便走了啊。我上了二楼，对他点了点头，开始根据屋子里来回萦绕的死气寻找着。最终我在三楼的一间卫生间里看见了那个巨大的缸，上面封着一层薄膜，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尽管看不清，我也知道那应当就是朱丽丽的母亲。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打开这扇门，咔嗒一声门响了。就在这时，别墅外走进来一个男人，他疑惑地看着巫贤蝉： 你是谁？ 他警惕地问道。巫贤蝉特夸张地叫了一声： 哇哦，被发现了。 尽管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害怕，但他仍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动不动。他动了动手指，看着那男人面色铁青地跪下，随后懒洋洋地对着我喊道： 老婆来活了。